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随着这首熟悉动听的歌曲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，我们又一次相聚到了记忆的唱片。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提到这首歌的演唱者，相信您很熟悉，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吴彦泽。 这是我的家乡。 1940年，吴彦泽出生于山东淄博一个医生世家。医生的工作是用医术医治病患，而歌声就是歌手慰藉人们心灵的良药。说到这里，就让我们来欣赏吴彦泽为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演唱的插曲《高原之歌》。生长在医生世家的吴彦泽来说，走上行医之路似乎是件不容置疑的事情。 中学毕业后，他顺利考上当时山东省内的一所医学院。拿到通知书后，他到大明湖畔闲逛，无意中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，由此点燃了他对北京的向往。于是在同学的鼓励下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济南的考试，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。此时他内心的喜悦大概就像这首歌一样吧，太阳出来喜洋洋。中央音乐学院以后，吴彦泽对那里的环境一时难以适应，和同学间的巨大差距使他被录取的幸福感荡然无存，但是也激发了他不服输的个性。于是他常常趁着同学吃午饭的时候跑去琴房练习，凭借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，他很快就通过了钢琴和演唱的关。来听一首新疆风格的歌曲《马车夫之歌》。 西瓜大又圆呐、啊，那里的姑娘辫子长哦，两只眼睛真漂亮。你要是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请你一定嫁给我。带着你的嫁妆，领着你的妹妹，坐着我的马车来。打扮成的是。西瓜大又圆呐、啊，那里的姑娘辫子长哦，两只眼睛真漂亮。你要是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请你一定嫁给我。带着你的嫁妆，领着你的妹妹，坐着我的马车来。打扮成的是。硬又硬啊，西瓜大又甜呐、啊，那里的姑娘辫子长哦，两只眼睛真漂亮。你要是嫁人，不要嫁给别人，请你一定嫁给我。带着你的嫁妆，领着你的妹妹，坐着我的马车来。哎，你要是嫁。 1964年毕业后，吴彦泽留校任教，并在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演唱。不到半年，他被借调到武汉歌舞剧院。吴彦泽一去就是30年，在这30年的时间里，他跑遍了湖北省大大小小72个县市，如饥似渴地深入民间体验生活，吸取湖北各地文化精华。由他演唱并传唱至今的许多歌曲，都带有浓郁的湖北地域文化特色，像《清江放牌》《再见大别山》，都是出自湖北的那段经历。来听《清江放牌》。一首动听的电影歌曲，就是一部电影的符号。纵使岁月流逝，纵使人们对电影的记忆已经满是划痕，但只要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所有的细节都将被一一唤醒。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吴彦泽演唱的电影插曲《汾河流水哗啦啦》，这是一首山西民歌。 三月看杏花，待到我 前无牵挂。 吴彦泽演唱的歌曲中，很多都充满了民族风情，这些歌曲中蕴含着或温婉或热烈的质朴情感，经吴彦泽演唱之后，都会给人留下清澈高亢的感觉。接下来要为您送上这首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五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岁月加上一个标签，让心情回归从前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 送光阴一个记号。余音淡淡，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你我用了半年的